藏。古巴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迁徙的潮涨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。古巴人还在流浪，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，知道他的忧伤。 想让你忘却愁绪，忘记光芒。

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